一天一天叠成陌生与悔恨，终于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，烟雨凄迷伴我独行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，捉紧你呼吸止，心沉迷糊地，世界已渐暗，而寒雨纷飞湿透身，失缩的两手来罢补伤透这颗心，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，来继续意紧，忘情地痛快再热吻，无言里将肌肤贴紧，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，如雷雨它必须发生，来再望疑问，叠成陌生与悔恨，终于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，烟雨凄迷伴我独行，昏暗街头你似梦，捉紧你呼吸止，心沉迷糊地，世界已渐暗，而寒雨纷飞湿透身，失缩的两手来罢补伤透这颗心，眼角那泪印残留了或及疑问，来继续意紧，忘情地痛快再热吻，无言里将肌肤贴紧，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，看透了下季如雷雨它必须发生，